做演员这么多年，演过的角色已经多到自己记不住了。总结起来，到底是怎么喜欢上演戏的，他自己也有一点糊涂。最通俗的说法，大概是在没办法随心所欲去演的时候吧，才觉得以前的生活才是自己最喜欢的。所谓失去的都是好的。英明也搞不清楚，到底是自己是因为过去了格外放不开，还是真的已经陷进去了。他成名是在少年的时候，得天独厚，一夜登顶。那时候所有的殊荣都是加诸在他身上的，媒体夸得很假也很恶心，但是看得多了，渐渐自己也有了一股自信。英明一直觉得演戏是一件挺容易的事，毕竟别人可能纠结了很多年的奖，他轻轻松松就拿到了，甚至那时候他还不了解这奖到底意味着什么。但是就像所有的故事都有起伏，所有的电影都有转折。他在起步的时候站在了自己的最高点，很自然的，往后的时间只是一点点把他拉下神坛而已。那种感觉很痛苦，你不得不承认自己被卡在一个尴尬的位置，上不去也下不来。很多演员都会说自己最害怕的是被定型，一旦观众接受了你塑造的一个角色，因为演得太好，从而以后都开始排斥这个演员的其他角色。英明觉得自己比较悲剧的是他的定型，不仅仅是一个不能复制的问题，甚至是需要一个 bad ending 的问题，因为他留在众人印象中的是那个十几岁的少年，桀骜的性格，飞扬的形式，嬉笑怒骂地挥霍着自己的人生，无拘无束。电影里那个痞少永远是停留在那样的岁月里，现实中的英明却无法控制的成长，轮廓或许脱离了青涩，性格也逐渐成熟，却唯独在其他人的印象里他从来没有变化过。更甚至有时候连英明自己都会陷入在当年的那种回忆里抽离不出来。太多人都说痞少那部电影是为他量身打造的，然而现实中的残酷就是他往后的这十几年都没有再遇到另外一部为他量身打造的电影。没人知道那段时间英明到底想了多少事，他甚至也发泄过，不满过，颓废过。不过生活终究还是要继续往前走。他清楚认识到问题所在的时候，认真地考虑过究竟是放弃这一切重新选择一个开始，还是要背负着这种压力继续不顺畅地往前走。最后他选了后者。一走走了这么多年，具体终点在什么地方还没有看见。不过英明从来就是一个做了决定就不后悔的人，或许心底真的是有份不甘的，他还不想放弃，究竟可以走到什么程度，他要对自己有交代。这一夜英明几乎没睡，喝了一夜的酒，他拿着剧本看了一个晚上，并不算多的台词翻来覆去的看，看到最后其实看不进去了，他坐在沙发上一边喝酒一边抽烟，反正没什么困意，索性开了电视，随便的扫了两眼午夜的节目，还是重复了不知道多少遍的电视剧，没什么新意。一直到早上六点多钟他才洗了个澡，然后在酒店的后院花园里散了两圈步，再去餐厅吃早点。演员里英明算是起得早的，碰到几个比较熟的场务聊了两句，昨天王一奇来探班的事今天已经有新闻出来了，可能是片场的谁拍完了发给传媒的，只有几张照片看得出来是王一奇和英明在吃饭，配的文字内容挺有意思，无非是王一奇甩下女友会兄弟，某某模特惨遭冷藏。在这种无聊的街边新闻当中，英明似乎永远是充当着制造话题的道具，重点都不在他身上， 却偏偏又少不了它的存在，包括石毅和刘丽的关系。下次如果石大公子再来探班，想当然最后会推到他头上，同性友人就是在这种时候比较好用。一边吃着早餐，听人讨论着这些艺人之间的八卦，尹明笑了一下，为是非之中的那些人，也是为了是非之外的自己。正想着，对面的灯光师突然插了一句嘴： 英明啊，为什么很少听到你有绯闻啊？ 啊？ 你这长得要模样有模样，要名气有名气的，为什么没有点模特演员什么的跟你扯上关系？ 这话问得有些太过直接，英明笑了一下，一时竟然真不知道怎么回答。绯闻他不是没有，但大概是因为太低调了，本身关注度不高。英明摇了下头说： 大概狗仔对我的感情不感兴趣。 刚说完，对面不赞同地皱起眉： 怎么可能，我就听见过有人打听你的事，你绯闻这么少，有人怀疑你是 gay 的。 结果不说还好，一说旁边四起议论声，然后这位灯光师还嫌不够的补了一句： 不过你应该不是吧。 一瞬间，英明突然有了一种恶作剧的冲动，他觉得下次时宜再来，弄不好绯闻的对象可以换一个人了。这个圈子里只要有流言，就算是有了起风的穴，要不了多久，微风变大风，大风变飓风，等刮到满世界人尽皆知的时候，往往身处风眼的当事人是不知情的。英明当时心里的那么一动，没出三天就成了八卦周刊的封面。只不过他的这位绯闻对象排不上十亿，头一个被扯出来的是王一奇。照片用的就是之前探班时候拍的，大概经过处理搞得画面很模糊，两人明明距离挺远的，不知道怎么就 PS 成了对桌喝饮料，没有指名道姓，但是傻子都看得出来到底是谁了。三天前还是为了兄弟抛弃了女魔，三天后就成了抛弃旧情奔真爱了。黄一奇看到报道的时候，打电话给英明笑了足足十几分钟： 我等了这么久，可算等到今天了。 他在手机里的声音太大，搞得旁边的助理都看了英明一眼。被无辜牵扯进去的咬着一根烟，站在片场的一角。 这种破事只有你会觉得有意思。 操，像我万花丛中过，什么样都没见过，跟你厮混了这么长时间，连个擦枪走火都没有，不是你有问题就是我有问题，这种情况才符合现实。 符合你二姨。 懒得再搭理王一奇那个神经病，英明直接挂了电话。刘丽刚好化好妆，无意看见这么一幕也笑了。 怎么，好朋友的电话？ 这话里有调侃的味道，英明只是看了他一眼没吭声。这种东西对他来说没有什么意义，无非就是媒体又没有料可写了，最多闹两天，英明完全不当回事儿。 不过英明啊，其实我也挺好奇的，你到底是喜欢什么样的女人啊？啊？ 刘丽笑眯眯地坐在旁边，看着自己的指甲，视线若有似无地扫过旁边的男人，整个人的气质依然很优雅。英明咬着烟一歪头： 你没看见新作文？我喜欢男人。 好，那你喜欢什么样的男人呢？ 刘丽被他逗笑了，声音惹得旁边的人好奇地看了他们两眼。 什么样的呀？ 喃喃自语地重复着这个问题。英明挑了一下唇角： 十亿那样的吧。 他说完，成功地看到刘丽的笑容收敛了一下。导演喊英明过去试走位，他随手把烟掐熄了，小跑过去。